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勾选 Rising Hour。 歌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今天来到了5月28号啊，真的一直在倒数着我们这个5月的结束哈、啊嗯。但是这个月啊、算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突破，一个成就了哈、 哦。 因为我真的很久没有跳舞了。昨天跟 Jaden 杰登啊，就啊，我们跳了一个 cover 这样子的，而且是最新的歌，是来自这个 Seventeen 的 Thunder。 然后 是 Kelly 凯欣做摄影师。 对呀、啊，哎，我看到下面有人 comment 说。哇，这个 很厉害， 好像打歌舞台一样， 对，好像韩国打歌舞台这样。 看来我是被 DJ 耽误的摄影师， 可以吗？就有没有考虑要做一下摄影师这样子嘞？ 嗯，还好哎、欸， 还好啦。可是这样你享受帮人家拍东西吗？ 我觉得看我当时候累不累，我不累的话、哦、OK， 不累的话状态是很好 啊、 就是。 对， 啊、来多一个 take 不用紧，多一个 take、 啊、 累的时候是那种 U 拍过、欸、没有哦？ 没有，我不会说出来。哦 ，OK 了吗？啊，还不 OK？OK、okay, okay, 哦。要多一个 take 啊，多一个 take 啊 ，OK 了 ，OK 了、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罗西，你在那想。你呀、啊，真是啊！刚那个 tape 真的好了，还拍你的头啊！ 拔舞不要拔到干干净净，哈！等到拍的时候才在那边跟我一直跳一直跳，哎、欸，没有， 谁是 NG 哦？这是 啊，好像 Crystal 们娘讲哦， 真的，他完全没有 NG 的， 哎、最好是 啊，好了，有了， 好像是你耶 ，NG 比较多 ，error 比较多， 耶！ 赶快去到 Crystal 的这个 IG 或者是 Goshen 的 IG， 还是 Jaden 的 IG 去看看这支 cover 吧。 马上来听歌，来自尹锡棉，落在生命里的光，小的 Goshen 比 On Trend， Goshen 呱呱练习生， 歌选呱呱练习生，哇，他真的很厉害啊！现在服着兵役啊，都可以拿奖啊！说的就是 BTS 的 RM 啊，哇， 是的，因为 Rap Monster，OK，、okay、 真的，因为近期呢就有这个奖啊，叫做 American Music Award， 简称 AMA 呢，就颁发了这个 Favorite K-pop Artist 的奖哦，身为 BTS 的 leader 呢，他就得奖了耶！ 是的，那在昨天颁发那5月27号，就让啊、粉丝们都觉得说，哇，在服役的时候都可以拿奖，太厉害了吧、嗯、那这个 AMA 呢是在美国里面的三大巨头之一啦，就这个颁奖典礼 OK， 然后他们在2022年呢就有这个 Favorite K-pop Artist 的奖项了、 嗯、 当年呢 OK 是 BTS 拿到的，就在2022年的时候啦，今年2025年是 RM 个人拿到的，所以他也破了记录呢，成为首个 Korean Artist 是赢到这个 AMA 里面 Favorite Artist 有团体还有个人的，这样子 也太厉害了吧， 两个都拿过了这样子了哈。那之前有赢过的也有包括说赛啊等等这样子的 OK、 嗯、 那接下来他拿奖了嘛，对不对？相信他回归的时候呢肯定就会大大力的发歌，大大力的发 album 了 OK， 我们就期待一下吧哈，马上听来自 RM 的 Come Back To Me， 是这个选 Beyond Chan 歌选呱呱练习生， 歌选呱呱练习生。我们看到呢 Blackpink 啊，那前两天我们就说到他们接下来肯定是会发新歌了嘛，对不对、 嗯、 那之前就有一直说到他们的 World Tour 了 OK，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讲说他们有全新的这个 update了，说到呢 World Tour 的地方确认下来了， 是的，哇，有好多个国家啦，比如说有 Bangkok 啊，新加坡啊， London 啊等等，可是呢没有我们马来西亚。 是，那就发了这个 po 文之后呢，说到有各个演唱会的这个巡演地方了哈，然后很多人就有讲说、嗯、哎呦怎么这个海报这么没有创意的，跟之前的差不多一样的，就拿回就2023年的这个 Born Pink World Tour 去对比了哈。重点是有很多地方没有了之后呢，那边的地方啊、的人呢就讲说，哎呦你们去了隔壁都没有过来这样子，比如说好像啊、马来西亚人呢就讲说他去了 Bangkok 啦，去了 Singapore 啦，去了 Jakarta 啦，就是没有来 Kuala Lumpur， 为什么之前有现在没有这样子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团队的考量啦哈。 对， 虽然我也是有点伤心，觉得呀都没有来啊，可是没办法了， 我觉得有时候就以一个 positive 的角度，就是说你 可以出国， 对，出国顺便去旅行的同时呢顺便看这个演唱会， 对的，没错、啊 哎、 所以就你在讲他们都如果讲决定啊没有来就没有来的啦哈啊，所以各位可以去看他们这一次 Deadline World Tour 啊，在隔壁 Bangkok、Singapore 或者是 Jakarta 都可以过去这样子的哈， 也祝大家就是到时候呢抢票成功啦， 是的，没有错，马上来听 Blackpink 的 The Happiest Girl， 希望你是 The Happiest Person in the World，我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歌选呱呱练习生， 歌选呱呱练习生啊！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这两位男神女神哈，这个叫全民男友、全民女友吧，彭于晏还有蔡依林啊。最近我们就看到台媒呢就爆料讲说他们两个复合了6年啊，为什么可以所有人都没有察觉 ？OK， 当然这个东西是没有被证实的，这个东西是没有被证实的，只是呢啊台媒传的沸沸扬扬啦，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po文这样子。OK， 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讲说 OK， 为什么他们会复合6年，但是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发现我。OK， 那最近呢，就根据记者或者说这个媒体的爆料，讲说他们这六年来呢，都是在山上见面的。什么意思呢？ 山上见面。 对啊，就是你看， 很独特的约会方式呢。 对啊，听过这首歌吗？ 有、 啊。他们、就是、 我跟你是同个年龄的。 对，他们都很喜欢运动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如果想说要约会要见面的话， 爬山。 听说啦，是爬山。 看日出。 Okay? 然后是在阿里山见面。重点是他在那边打卡的照片哦，是有被他姐夫啦，有被他的这个闺蜜啦点赞的啦， 哇 ，so sweet， 然后后面前后脚啦，两个人就在那边打卡了，就拍照了哈。然后呢，在2024年的时候呢，蔡依林就去到这个小镇， Scotland. 是在 Scotland 的这个波特里小镇 ，OK， 在那边拍旅行照啦，那边真的很少人，很小众的， 他们讲上不超过2000人的一个地方。 对，重点是过了两个礼拜啊，彭于晏主演的电影。就在那边加映了，就本来那边没有上映的，但是就突然加映了。 探班？ 我不知道，不知道。OK， 这个只是我们猜测而已。当然，这个也是网络上面流传的，我们只是把它搬出来讲而已。我也不懂它是不是真的。 如果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我肯定也会真心祝福，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非常自律的人来的。 肯定啊，所以希望他们接下来 修成正果。 我不懂啦，希望如果真的是有的话，可以跟大家说一说这样子。 还是直接闪婚？ 嘿， 没有啦。 Hello， 好啦，来听歌有来自 Kiss of Life 的 Back to Me， 是这个选 Beyond Chen。 歌选呱呱练习生， 歌选呱呱练习生，我们再次恭喜单依纯哈 ，OK， 在歌手2025的第二期呢，获得了这个冠军，就是排在第一位了哈。那各位可以去看看这档节目了喂。 因为呢，在里头呢还有很多很多实力派的歌手，包括就是有盖啊、白举光啊、陈楚生啊等歌手呢，都会哇越战越勇，或者是带来很棒的舞台。所以每逢星期五呢晚上7:45呢，你可以透过 Astro 频道308收看歌手2025跟中国同步直播， 没错的。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今天我们要说到昨天在勾选这个 IG 上面上线的影片啊，有 YYY 莹莹的这个个人节目了哈，是叫勾选怎样帮你第四集。这一次呢就刚好请到了Jayden杰登啊做这个嘉宾这样子啦。他们挑战怎样呢，就是去到了这个 mall 里面，然后呢这个把这个笔记本呢不小心掉在地上，让人家捡起来，然后呢Jayden就做了这个保镖，人家要还书的时候想说不可以签名，不可以签名这样子啊！ 我发现莹莹真的很喜欢当那个明星，你知道吗？ 对， 好像好几次了，你知道吗？ 我们来听看这个影片。 我要签名， 谁不可以签名？ 签名。 那个人很厉害， 哎，他很快发现到那个 camera， 真的。 OK， 那各位想要看这支影片的话呢，也可以去到我们勾选的这个 IG 或者 YY 莹莹的 IG 都可以看到。勾选怎样帮你第四集去 comment 一下，如果你遇到这样子的情况了哈，你会怎样呢？ 我相信你是有善心的， 对，没错，还给他签名的话就丢进垃圾桶了。 哎，对，丢掉他的笔，哎，没有， 把他人丢进去。 哎，我相信还可以进到那个垃圾桶的 size。 我也觉得。没有保镖吗？杰森他不会给他这样子做的。好了，来听歌哟，来自 Mac 赖明泉还有 Ashley 林静心的《追求我所爱》，Stay with me tonight。选这个选 Beyond， 全新勾选，不信你美不起来。有 Kelly 凯欣教你如何在不同的恋爱阶段画不同的妆容，从暧昧期一直到稳定期的妆容，我只能说 Kelly 太会教了，每个妆容都好精致。 腮红上的范围呢非常的重要，记得只是上这个四角形的部分，要不然呢会很显老或者是很突兀的感觉。 女孩们，赶快到勾选IG Reels 观看勾选，不信你美不起来，出门约会都精心打扮起来吧。 有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勾选 Rising Hour， 勾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我在周末做过的一个活动啦。是什么活动呢？就是我去了这个猫咖就是猫猫的咖啡厅。 Okay. 很多只猫猫，那边是4只猫猫。然后 OK， 我因为我的家里的小猫了哈，它 他以前是在流浪所出来的，所以他完全 OK with 其他猫的，他也可以嗅到其他猫的味道，没有问题 OK、嗯、但我就很好奇各位的想法，是想说呢，如果今天你家里了哈，是有小猫或者小狗或者有其他类型的宠物都好了，你去宠物咖啡厅，你觉得你应该对你的这个啊、就是宠物有愧疚感吗？或者说你会对不起它吗？ 哇，这个我有点怎样说呢，很难回答你，因为我自己本身 没有养， 没有养。 Okay, 你有养过吗？ 有，就是好像是 MCO 的时候，虽然不是我养的，啊、我们就是找到野猫 ，OK， 我们就领养它。 Okay. 可是那时候是我的。四嫂就收留他的。 哦 ,OK,OK,OK。到后面呢， 我们格兰丹没有猫咖。 哦，格兰丹到处是猫。是不是 那也是。 已经很多猫了。所以就不需要猫咖是吗？是这样。 对。 OK, 反正就是你觉得会怎么样呢？你觉得应该要有愧疚之心吗？还是哎没有问题啊，这样子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0169988889咯。第二道 Gushen Dot M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的。 是的，使用 Cellcom Digi Prepaid 5G, 全天享有这个无线串流和 100Mbps 高速 5G 网络，尽在全马最广泛最快速网络。 来分享哦 ,0169988889, 可以 text 进来或者voice message 进来都好，你曾经去过宠物咖啡厅，你家里这个宠物他们有什么样的 reaction 也可以来分享一下。马上来听喵的 hands up, 是这个选 Beyond Dream,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你是小鸟上身啊？ 不是啦，这是勾选喳喳考核官，和我们一起喳喳不停，聊聊最有趣的青春话题。 想知道你是不是合格的喳喳达人，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一起考核一下吧。勾选喳喳考核官， 勾选喳喳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宠物的了哈。我们好像很久没聊到宠物的话题了、哦、哈。那啊，关于这个周末呢，我去了猫猫咖啡厅 ，OK， 就接触了很多只猫猫。那我要想说，如果啦，你是家里有养宠物的话 ，OK， 那你去这个宠物咖啡厅，比如说狗狗啦，有狗狗，有猫猫，有其他宠物都好了哈。这样你会觉得又有愧疚感呢 ？OK， 我设想到那个场景的话，它其实跟谈恋爱是一样的。你如果爱那个人哦 ，very heavy， 你就要小小的放他自由、哦，给他一点点的自由。 我以为你讲说，如果你爱他的话，你不可以出轨，你不可以跟那么多。 没有，他又没有干什么事情，你还是要放他自由去 make friends 啊。 你摸他，摸摸头， 那个叫呵护。我可以在家呵护他的同时，但是呢，把他放到外面，或者是去到任何的社交场所，让他去社交的。哦、所以我觉得，当你带你自己的宠物去猫咖的时候呢，他也是让。你的宠物呢看到更大的世界啊，或者是跟其他的猫交流啊、哦、这样他就不会把所有的依赖呢放在你身上。 对，就要跟未来女朋友讲，我出去外面跟 什么 异性是社交、 啊、没有，不一定要异性的吗？他可以是同个性别的 啊、哦、跟很多男性也是社交，怪怪的听起来。 就是 okay, 出去 make friends。 反正就是你要给他喘一口气啦。 对对对。 绑得太紧这样子啦。 你要知道你以为你他会好像怎么说，就嫉妒或者是心理不平衡，但是同时还是说，哇，终于啊，我的主人啊带我出门了，我不用每天对着他。哦你不懂啊，他心里 OS 是什么？ 你要往一个好的方面想，他最终的归宿呢，还是你？他怎样在外面 social 的好，他都会回到你的身边。 对啊，就是，但是要让他意识到啊，所以你先带他出去。 我感觉我们听众好像小猫小狗，我们在说服他说啊，我们去猫咖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子 肯定没有问题。我个人觉得绝对没有问题。 OK， so 啊，听着的你觉得怎么样呢？你觉得应该有愧疚感吗？还是没有问题啊？这样子可以跟我们分享0169988889喽，选了个选 Beyond 真，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说，如果你有宠物了之后呢，应该还应该去这个宠物咖啡馆吗？这样子，比如说猫咖、狗咖等这样子了哈，你应该有愧疚感吗？ 凯欣觉得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因为世界很大，你要让他去跟他同个类型的这些宠物呢去交朋友，去相处， 要去怎么说呢 ？Social 更加的了解，比如讲说 OK。我有女朋友 ，OK， 我 干嘛又变成女朋友？ 我真的觉得我好像在踩坑，很恐怖。OK， 反正就是我们做一个假设题啦。OK， 我有女朋友，这样我可能不是每次都可以猜女朋友的想法的。这样跟家里的狗狗、猫猫一样的。OK， 这样我去外面，我可能可以去跟其他异性借鉴，讲说，就是我要讲跟我女朋友相处沟通这样子、 oh. 啊，其实因为我昨天刷到一个视频哦，就刚好啦 ，OK， 有点离题吧，我还是想讲啦。有一个视频是想说，就是男生跟女生的思维不同。 然后有一个男生呢，他就去外面跟他同事交流了之后呢，才发现，哎，其实女生有的时候跟你讲问题，比如说，哎呦，我今天迟到哦，很塞车、啊。男生通常给的是解决方案，讲说，这样你下次早一点出门就好了、啊，或者下次我载你出门啊。但女生要的不是这个，女生要的是你的一些共情，比如讲说， 情绪价值、 哎、真的吗？很塞车，我也是觉得很塞车嘞。哎呦，很讨厌每次塞车那种感觉。 我觉得其实很容易的，你就要知道说。当女生遇到一些烦心的事情，你要以一个闺蜜的角度去出发、 哦、 你需要用提供那种情绪价值、 啊、所以的话你看啊，这位啊这位朋友啊，他也是出去外面跟同事聊天才发现，讲说哦，原来女朋友想法是这样子的、 嗯、 因为有的时候女朋友不一定会直接跟你讲，哎，其实我要的是情绪价值啊、 okay. 这样子的啊，所以他一方面也是去多了解， 所以 apply to 猫去猫咖的这个情景呢、 啊、一点点啦、啊、一点点啦、啊，就是你可以学习怎么撸猫，我不懂啊。 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去猫咖，猫跟它的同类交流的同时，你就跟其他的那个猫的主人交流啊。 啊， 它是同个事情的。 哦、突破盲点呢？ 对呀、啊。 啊，就哎，你的猫吃什么？我猫吃什么？ 啊，哎，最近有这个很厉害哦，可以帮助到它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对， 它就带着美食零食回来找你了啊！如果你是小猫的话， 啊、 马上来听歌吧，有来自蒋正义的《风铃》，选这个选。 莹莹，快点跳起来接球哎！ 运动，我真的不行啦！你找其他人陪你打球啦 ！On， 勾选史上第一档运动赛事，勾选 Go Go Go Olympic 正式招募热爱运动、想要认识新朋友，也想要和勾选 MC 切磋球艺的在籍大专生。 我们的第一场友谊赛将会开打时下最夯的 Pickleball， 不管你是运动小白还是超级热爱匹克球这项运动，你都可以上到勾选的 FY 报名参加。 活动将在6月8号下午2点到6点在 Pickle Five 苏棒举行，全体勾选 MC 也会和你组队，到时候我们就看下哪位 MC 最内卷。 哎，他们内卷而已哟，匹克球小白可以和我组队啦，我们一起躺平。当天会有专业的教练指导，大家开开心心来参加就对了。详情条规浏览勾选的 FY。 勾选 Go Go Go Olympic， 青春不会疲。勾选 Be Your On Track。 捏你，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宠物了哈。那如果你家里有宠物了，你还应该去宠物咖啡厅吗？比如说有小猫小狗了啦，你还应该去猫猫或者狗狗的这个咖啡厅这样子吗？你觉得应该要有愧疚感吗？ 凯莉卡欣觉得是不应该有愧疚感，反而让他们应该去看看这世界，去跟自己同类的这个交流。 我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呢哈、哦，不过我。刚被你说服啊，那、啊、是好的交流来的， 对、 啊， 没有错。我们来听一下这位网友哦，他自己本身也 WhatsApp 进来了，他的想法又是如何呢？ 会带他去狗狗咖啡厅啊，因为怎么讲啊，不要给他这么的无聊啊。 哦， 不要讲孤单这样子了，往好的方面想，他可以。就是除了我们有互动之外，你带他去他也有互动，这样子哦，是不是可以交新朋友？ 就是人需要朋友，那我觉得宠物也需要啊。为什么你去到一些那么多 pet friendly 的地方，比如说打曼也好啊，咖啡厅也好啊，你看到他们就很亲密的时候都是在交流的。 其实之前我在这个公园跑步的时候啦，之前我是在德沙巴附近， 我也很爱去 那边。那边它有一个地方哦，是专门是给狗狗们交流的，有一个巴当这样子的、 哦、 啊，给他们就是很多这个主人他们都会带他狗狗去那边，然后放他们在那边跑。 哦，有，我知道。哎，我告诉你，当时我去到中国广州呢，他在一个商场的中心点的时候呢， 商场啊， 啊，对，他甚至有一个叫做 Pet Garden 的东西， 哦、 你需要付费进去 ，outdoor 的。 哦， 你需要付费进去，然后让你的狗狗呢进去，还有很多 slide 啊、 哦， 好像我们小孩子 玩 的那种 playground， 知道吗、 哦？ 然后你就放你的宠物进去，然后跟很多其他的宠物一起交流。我还真的第一次看。 哦哇、wow, okay. 哦，我觉得很特别， 就是那种滑梯呀、 啊，有很多 摇摇椅啊，都这样子。 而且他们保持到非常干净那个地方。 这个应该要定期清理这样子，因为比 他们你需要付费的 哦。OK OK， 这样 OK 啦，可以试看一下。如果你去外国，如果刚好你带你这个家里的这个小朋友这样子去啊，我小朋友的意思是宠物啦哈。 对 ，OK， 可以带他们去玩一玩。当然可以先上网找一找攻略啦，哪里有？因为感觉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的，是不是 ？Yeah， 马上来听歌吧，有来自这个 DP 龙珠碎水还有 Race 的。风吹一下，说这个选 Beyond，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宠物了哈。如果讲说你家里有宠物的话呢，你还应该去这个咖啡厅吗？比如说猫猫和狗狗这样子的。那 Kelly 凯欣讲说他觉得说不会有愧疚感啦，可以去，或者说可以带宠物去也没有问题。但我的话就不会带 宠物去了了哈，因为我觉得我家里这个猫猫呢，它是一个社恐来的啊，它想自己一个人待住。 哎，对，我觉得其实也要取决于你自己宠物的那个性格。 对，虽然讲说它可以跟其他猫猫相处了，但它不会喜欢的。OK，所以我不会带它去。当然，我去的话，我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愧疚感啦，就是哎呀，在外面交朋友了，就是没有介绍给他认识，或者讲说就是哎呦，在外面都不要回来陪他这样子。 哎呦， 可是我还是有在外面学到一些。就是你知道啦，猫猫的知识这样子。 对 呀、 啊，你养宠物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呢。 对啊，跟其他爱猫人士去交流一下这样子。 对 哈，当然，如果你家里是猫猫狗狗的话，你去咖啡厅没有问题。但你家里如果是龙的话，就不要了啦。 养一只龙吗？ 啊，对，像这部电影这样子，《How to Train Your Dragon》。你家里有一只龙的话，你还敢去没有？ 哇， 我是不敢啦，回来他 没有，我觉得他不是，他带我上那个天空飞翔 啊， 我们去天上交流。 天上交流啊？ 对呀、啊，他就去找他another。就是同类人， 不了吧，我恐高。 恐高。 OK， 这部电影《How to Train Your Dragon》这一次啊，就拍了这个真人版啦啊，那、啊、我们就看到讲说，它高度还原了男主还有动画版里面的桥段的 Hiccup 和 Toothless 之间的这个友情呢。OK， 相信大家都就是不陌生啦。这一次在这个真人版当中就可以看到还原了。OK， 所以如果你想看到这部电影的话呢，可以上到 Goosen.m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How to Train Your Dragons》的电影首映邀请券喽。 心跳龟浏览勾选的 NY， 来看一下这个 trailer 吧。 We've killed hundreds of us, and we killed thousands of them. Toothless, no, he's a friend. You all need to see this. I'm not one of them. 哦、这个讲到 Viking 部落的一个故事这样子了哈，那接下来大家可以去看这部电影咯，马上也来听歌，又来自卢广仲的愚人节快乐。 是这个选表真， 在我迷茫的时候，我的老师给我方向，鼓励我去做我热爱的事情。 我曾经害怕失败，是我的老师教我永不放弃。 面对学习的困难，老师会耐心指导，并且相信我可以做到。 教师节快乐，感谢老师无时无刻鼓励我们，引导我们发挥内在的潜能。古炫欢迎你加入 Teach Formulation 领袖培训计划，延续用生命影响生命的精神，启发下一代。浏览 teachformulation.org 了解更多详情。 你知道吗？你现在的自己只发挥了50%的潜力，剩下的那50%藏在你还没敢踏出的舒适圈之外。就好像《创造营亚洲》第二季里的学员 Elton 说到的：“ 我是跳出自己的一个 comfort zone 去 try 一个 things， 然后去我想要借这个机会，然后去展现更多不一样的自己。” Goshen 和 Elton Ang 提醒你，跨出那一步，你会惊讶自己的可能性，原来远比你想象的更无限。 勾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哦，还有我是 Kelly 凯欣 ，Kristen， 嘻嘻嘻嘻嘻 ，Kelly， 嘻嘻嘻嘻嘻嘻，勾选嘻嘻应援队， 勾选嘻嘻应援队，今天来到了5月28号星期三哈，所以呢，如果在这个星期有什么开心的事情，都可以随时来 WhatsApp 我们0169988889，不管是大事小事都可以跟我们分享的。那今天我要说到呢，昨天我跟朋友去吃饭，吃晚餐，OK， 那我们昨天去吃东西是我们来蒸鱼。蒸鱼一般上、 lucky. 你有一个大概概念它会是多少钱吗？ 其实要看你叫什么鱼耶。 OK， 一般上石斑那种也不便宜、啊。 石斑肯定贵。OK， 反正就是对我们吃的是鲩鱼，应该是没有错的话。OK， 一般上了在外面的价格了，40多块应该走不掉的。如果要说两个人吃、 对 ，at least 我觉得。 那昨天呢，我叫了一个鱼，然后我叫了一个菜，多少钱吗？你猜？ 两样 啊！你往低猜，你往低猜，两样， 10块。 我拉好呆了，10块这样哦，施舍是吗？ 5块， 施舍是吗？38块 ，OK 哇， 38块两样菜再来一个饭呢， 哇， 是不是很便宜 ？OK， 我在给钱的时候也是吓到了。 38的话除二一个人才多少啊？ 19块。 OK， 是不是嘞 ？OK， 在哪里？ 还有鱼吃哎，整大条鱼在 OUG。 哇！ 啊，然后过后还有这个青菜，整大盘菜心，它是清炒菜心， 但是它的分量 大 嘛， 很大。 哇，那我觉得 那个鱼也是就舒服的分量了，刚好两个人可以吃的。那个菜很大， 单单菜哦，有些餐厅卖的还蛮贵的，家庭有可能甚至去到20。靠近都有可能， 那种是海鲜酒楼样子啦， 应该是。对对对对 okay, 对, 对。 所以各位可以去找一找便宜的鱼来吃啊！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问我，可以来 DM 我的 IG 啊 ，K R Y S T O N Y A N G Kristen Young， 我来跟你讲在哪里吃。OK， 马上来听来自 Rosé 的 Messy Selection Beyond Trend， 勾选嘻嘻应援队。 酷炫西西应援队呀、啊！今天继续来听一点好消息啦，来自网友们的吗？ 呀， yeah, 就是他们有 DM 我，来自 Z Phone， 他就说近期打球的时候呢，球场就提供这个音响，就 speaker 嘛。 哇、 wow、哇，你可以自己连接那个电话了之后呢，边打球、 哦、不需要付费的， 不需要。 它是连接整个球场，还是你一个 court 这样子？ 每一个 court， OK， 它就每个 court 都有一个 speaker， OK， 然后就边打球边炸歌，多开心的事情，知道吗？ 我很爽哎、欸， 真的，你就可以开啊、我、那时候他 Z Phone 就有说到他是开那个 rap 的歌曲 哦，可是会不会听不到那个球弹的声音啊？就比如说好像打 pickleball 还要打打这样子，然后才打打打打打打打这样子，你听不到过就哎，突然有 beat， 还是你就以为会就是那个球刚好来了这样子？ 没有，我觉得歌重要过那个球的疗愈声 哦，所以是 因为歌就可以让到你更加的尽兴的打， 听歌是主要，打球是其次这样子，但是跑步就好了，不用钱呢。 跑步戴耳机对耳朵不好 啊，这样你就拿着一个 speaker。棒棒棒棒棒！ 我不是在跑步了，我在做 gym 了。 啊，也可以啊，就是棒棒棒，在跑步旁边的人也可以受益嘛，他们也可以听到一起跑这样子。 我不想要制造那个 sound pollution 啊，他们不要听就戴耳机哦。 哇哇，你让全世界来迁就你耶！ 这样我的 speaker 没有厉害到可以让全世界听到了。 哇， 那我炸到最大声也是我自己听到的。 厉害耶、 啊！各位可以考虑一下打球的时候听歌这样子啦哈。马上来听邓紫棋的《超能力》，选一个选 Beyond Trend。 酷炫西西应援队， 酷炫西西应援队， 再来再 来，来听好消息。 是的，又有网友 DM 我呢，来自 Stephanie Teo， 他就说到，最近哦，一直看到 engine number， 哦，就是那种一一一二二二二这样子。 对对对，他看到的是四条一。 哦， 哎，其实我自己本身最近也是一直看到这个 engine number， 哎， 包括。我不懂是我有意识了还是怎样了 ？OK， 我经常从一两年前起哦，我每天都会看到一一一啦， 每一天 哦，真的每一天。 这证明说你在 我真的是可以哦，我可以哦，凌晨3:33看到3:33，然后在下午的时候又可以看到3:33。 可是你会不会执着于哪一个 engine number， 然后你就会开始虚？ 我去找过，其实说差不远的，就是它都是往好的方面去啊。所以其实它是有 specific 每个号码代表什么意思，但是其实它的最终意义差不远， 但是 讲说你在往对的方向去了这样子。 大部分的人都会对一一一一比较执着吧？ 对啊，因为光棍嘛，没有看一下。 喂， 主要是一一一是比较容易看到的，因为有1:11，有11:11这样子嘛，对不对？然后 可是1:11。我不会算它是 1:11也是 是啊 因为重复的吗？ 我一般上会看到在手机啊，或者是 Waze 啊，还是差不多就这样， 就那种 EDA 这样子 EDA、 okay、 EDA 一直展现出意义耶、 所以想跟各位说，如果你也是经常看到 engine number 的话，这样代表讲说你生活当中这个你在走在正轨上面了，不用担心， 对的道路上，对的方向， 对的就是怎么说呢，船到桥头自然直，所以不用担心，不用 stress 啊。马上来听 N 的罢休酷炫西西应援队，来听一听好消息咯。 是的，就有这位网友呢，哎，不是网友了，其实我们同事莉亚佩珊。 哦， 我们来听一下到底他最近发生了什么开心事呢， 听他的分享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莉亚佩珊。近期让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朋友很主动的去帮我庆祝生日，然后他们是直接来丢直球式的来帮我庆祝，直接问我，哎，你想要去怎样的餐厅啊，你想要收到怎样的礼物啊，就是直接问我想要什么。所以这件事情是让我感觉到，哎，其实我想要什么比他们想要送我什么还来得更重要，这是让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打直球式的庆祝生日就直接问你了哈，我觉得这个方式也不错的，只是我会想说，哎，这样是不是我们没有办法庆祝啊？会 stress 这样子。 OK 啦。 Yeah, 他是在暗示我们讲说，哎，我最近要生日了哦， 对啊， 注意一下啊。 没有，他应该知道我们的流程了。我们过去庆祝的方式就在 meeting 的时候送你一个蛋糕。 这样我们就不要送他蛋糕。我们问他要什么。 我们来一个怎么说呢？ 什么东西？就是、我们送他车的配件，他换车吗？不是。 喂，而且他最近搬家。 我们会送他沙发。 哇，沙发。 Sorry 啊，把价比较低，送他灯就好 了。我知道，我们买那种啊，那个玩具店里面的沙发。 哟，这样我宁愿你送他灯，或者，哎，其实我女生说到那种香薰蜡烛也开心了。 我好奇，好奇。 我还好哎。 或者说， 因为我觉得太 expected 了。 没有，因为那种不是有一 set 的没？那种 body lotion 啊。 我也还好。 还好。 我都跟你说我是男的。 我这样不可以问你。 对啊，你不能以我为标准。 各位朋友，帮我们来分享一下，讲说我们要送李亚非常什么礼物比较合适这样子。 我的话，你可以送我电话之类的。我不要。 你可以走开啦，这样子我觉得。OK， 因为他讲打直球是问嘛，这样我就直接问我们的听众朋友这样子了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近送过什么你觉得很棒的这个生日礼物，跟我们讲一讲这样子了哈。0169988889，听过的歌曲有来自陈村长的《爱怎么了》。 电波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爆，狗血热心啊。 选 Rising Hour 这部电影呢，我很期待啊！下个礼拜呢就可以看到这个首映礼了哈。Karate Kid Legends 这一次呢还是依然有成龙大哥，他真的很厉害啊！就是 真的， 虽然头发白了 ，OK， 我不懂他是这个，因为演电影里面的哈这个角色啦，头发白了还是想说他本身就白头发多了哈。他演了这么多年的戏啊，现在还在演 Karate Kid， 可相信各位有看过第一集吧？这 Karate Kid 以前的那一个，我觉得那个是很经典的啦。这一次的剧情呢，它稍微有一点点一样，也有不一样的地方。首先一样的地方是讲说他还是遇到了这个算是校霸吧，就是跟他打架，结果讲说呢，哎呦他打输了，然后呢为了这个女生他可能要去学就是新的这个派系的这个功夫，他本身是有功夫底子的，然后再学了这个别派的这个 karate， 就把他融入进去这样子然后就要参加这个 tournament 比赛去打赢这个校霸这样子了。 是的，所以成龙大哥就是饰演那个韩老师， 对 不对？对 的，没有错。 所以呢，如果你们想要看到整个剧情的发展到底还有没有打败成功啊，比赛成功啊，就一定呢要上到 GoSuan 的 N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到两张 Karate Kid Legends 电影首映礼的邀请卷啦。详情条规浏览 GoSuan 的 NY， 将会在6月5日呢火热上线哦。 See you in the cinema theater， OK， 看 Karate Kid Legends 这个选比 较 看。 哇，前面的人也驾得太慢了啦，诶还没红灯哦，我冲快点啦。 马路如虎口这一句话大家一定不陌生吧，千万不要因为赶时间就闯红灯乱超车，你永远不会知道意外会在哪一秒发生，你的超速快了一秒可能是别人一生的遗憾。古炫和我小童要在这里提醒你，出门在外记得保护好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古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古选月月助力团， 古选月月助力团，今天来到了5月28号，我们要说到的第一首新歌有来自 XG 这个女团，他们发了新歌了，叫 Million Places， 而这首歌曲他们在他们的 XG First World Tour 的 First Hall 呢，就在 Tokyo 唱了这首歌曲，来听看这个不一样风格的歌曲吧。In a million places, lost by the shining lights, hearing your voices in every line, crossing every sea, every borderline, love you in a million ways, in a million places.真的很难想象他们这种 woke up looking like this， 对， 就 took care of my skin， 他们真的就是可帅可抒情的， 对啊对啊，所以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这首歌的 MV， 当然呢他们这一次去到了 New York 也有拍了 vlog 哦，来听看他们元气满满的一天是怎么开始的吧。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なんか寒くない今日。 因为很多 idol 啦 ，OK， 有的时候他们要赶机的时候，因为赶来赶去飞来飞去嘛，都是很累的。他们的活力是在线的。 你看他们在荧幕前都是呀，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はよう。 所以你要这样子，所以我们每次要跟听众讲什么？ ありがとう。 おはよう。什么阿里嘎多？ 阿里嘎多也要啊，阿里嘎多是谢谢啊。 阿里嘎多听我们的节目 啊，对，所以你没有看吗？每次我在介绍自己的都是哦嗨哟，我是 Kelly 凯欣。 안녕하세요。 啊，我各国的语言都要精通一遍。 什么的当？ 啊呀， 早晨。 早安。还什么？ 你好，我不会讲客家。 福建话讲讲，那个叫什么？ 湖北， 湖北话讲讲。 你好， 你好啊，你好。 我不知道我随便说。 李荣浩， 李荣浩吗 ？OK， 然后他们这次呢，有上到 Teen Vogue 上面去做一个I Dare You 的游戏啦，然后刚好呢就抽到了这个必须用唱的方式来讲话的这个千江子的，来听看他们是怎样诠释的。 Okay. It's so hard. Okay. It's so hard. It's so hard. Can we try it? We have the ending credit. Thank you. Be your own chain. 到底是什么歌呢？这个 来听一听 XG 的 Million Places。 勾炫月月助力团， 勾炫月月助力团呢？今天我们说到呢，第二首新歌又来自杜的这首《四点的海棠花未眠》。这首歌曲呢，最近很火啊，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啦，抖音上面啦，都很多人 cover 的。包括说呢，上了《天赐的声音》，我们看到呢，杨坤和 Ella 呢就唱了这首歌曲。 凌晨四点了，我都还没睡呀、 是吗？那你一定很累呢。OK， 那当然这首歌曲你刚听到的是很抒情的版本的啦，我们也有这个 DJ 版的，来听看这样 remix 那种感觉。 Let's go。慢摇版 凌晨五点像洪水这思念， 这听这个朋友刚好家里就是刚好身边有朋友啊，还是想说有父母在旁边的，想说怎么勾炫突然播慢摇。 OK 啦，现在已经是早上十点，他们需要就是有一些歌曲可以让我们进行一下。 可是慢摇也太跳脱了吧。OK， 当然呢这首歌曲有粤语版的，来听看吧。 凌晨的夜红花街，想你可施舍，泪如汹涌回忆起共你那些。 感觉粤语版 也很有 feel 啊，是不是？ 我觉得真的就很粤语的， 因为粤语有不同的音嘛，它音多过中文，所以其实感觉来讲的话也是比较容易有 feel 的。 我都 不了吧、okay. 我们就听听原版啦、来自杜的四点的海棠花未眠。 收这个线呗。 勾炫月月助力团。那今天我们第三首歌曲呢，要说到的是来自利比的新歌，这首歌曲叫《几天》。OK， 在听他的歌之前呢，哇，他也做了这个 trend， 可是我觉得他应该怎么说呢？ 怎么有人会不知道他的歌呢？ 怎么有人不认识你呢？ OK， 不用紧，我们来听看他做的这个版本。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肯定听过我的歌。 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听过我的歌。 内心希望透过水流，就会让你想起最爱我的时光。 Baby， 我们的感情要像跳楼机，金黄色的日落珠落在你眼前，夜色慢慢摊开，露出星光点 演唱会啊， 首首都是每一天在录，每一天陪伴着我失恋过，就是 emo 的那些夜晚，你知道吗？ 是的，没有错。那当然，他也有几首歌曲啦，哈，最近有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就是有发了这首歌曲呢，叫《过度理解》。 怪我过度理解你的爱，我不该太过信赖。却否认现实，凭什么便要分开？ 这首我喜欢的。 还有另外一首。 这首歌曲叫《墙上的痕迹》。 空荡的出租屋里怀念，曾经多天真的刹那，小小的痕迹，是年少的心事，是我擦不去的想念和固执。 哇，有 怀疑他写歌好像吃饭这样， 真的 一天三首。 哎、欸，他近期真的很频繁在更新的嘛， 真的很多、欸。 有另外一首歌叫《断干净》，我都超级爱，你们可以去到他的社交平台听一听哦。 是的，真的太多歌了，可以各位可以去听起来。他开演唱会的话，应该可以开个五个钟这样子， 对， 啊、 爆 跟周杰伦有的 fight 了。 哇， 来，我们来听利比的《几天》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如果你可以养一只龙的话，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哇，那我每天都可以骑着它飞来飞去，不需要塞车上班啊，嘿嘿，想想我都感到快乐。 那你一定很羡慕屠龙高手 Hiccup， 他跟 Two Plus 建立的友谊非常深厚。 Two Plus, no, he's a friend. You all need to see this. I'm not one of them. Hiccup 和 Toothless 成了好朋友之前也吃了不少苦头啊。 Viking 部落本来就与龙为敌，但 Hiccup 和 Toothless 之间的友谊打破了两大族群的隔阂。 现在上到国轩的 NY 参加游戏赢选两张由 Mason Thames 和 Nicole Parker 主演的 How to Train Your Dragon 电影首映礼邀请节，观看 Viking 部落与龙如何携手打造和平的世界。 You ready? 详情条规浏览勾选的 NY How to Train Your Dragon 6月12日带你飞进龙的世界。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生活里全打包，勾选 Rising Hour， 勾选 Rising Hour。 这一集的勾选快充你的脑啊，最新的一集是来到第12集了， OK， 在勾选的 YouTube 已经上线了。那这次就有这个心理测试了哈，让你去看一个图，然后呢你先看到什么东西就代表你是怎样的人，或者跟你分析你是怎样性格的人的。OK， 然后我们看到 Broccoli 在上面分享到讲说，哎，其实他还蛮准的嘞，比如说来到最后一项了，每一项都有戳到他这样子。 OK，来一起听看吧。 哇，这个也看得很清楚哦，我觉得它是一个典范来的。人物也是很重要啊，你画什么火柴人都 OK， 如果你把这个人画得越小个呢，代表你对你自己是越不自信的。如果画得越大个的人，其实你对自己某种程度上是有信心的。 因为是给你一个题，这样讲说 OK， 你要画怎样的东西，但是每个人的这个比如说概念中的人是不一样的嘛，每个人概念中的云还有雨或者说树是不一样的嘛，那你画出怎样的一个图案的话，就代表你内心是一个怎样的人。 对，所以我觉得心理学真的很好玩，心理测试也很好玩 啊。当然啦，我也不懂这些心理测试是谁做的，不过啊，只要它是准的话，这样我觉得没有问题。 对， 因为心理学太难读了。 没，可是每一次在网上看到这些测试的时候，我试的时候，我个人觉得真的还蛮准，大概 at least 有一个 70% 哦。 对啊，所以各位可以 try 起来，在我们勾选的 IG 也有很多这样子的 po 文的，你可以 try 了之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你是哪一种人这样子的。 OK， 然后马上我们来听歌吧，有来自姚小棠的同频，流星许愿的原因。 天国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勾选 Rising Rising Hour 啊，昨天我们啊就勾选有 internal meeting 了哈，就聊到关于这一档节目 ，OK， 或者说这一次的这个比赛样子的，叫勾选 Go Go Go Olympic。但你要如果巴萨一点的话，就是勾选 Go Go Go。 不要一直 Q 那个语音的版本。 一开始我们在 plan 这个名字的时候，我真的是一开始想说 Go Go Go Olympic， 哇，可是我听着哇太巴萨了，真的。 不能，我们还是要正统一点，我们是 Go Go Go Olympic。 没错的，他就是冲冲冲冲去 Olympic 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是， 所以我们有各种不一样的运动，这一次是 pickleball 呀，来做一个类似开幕仪式嘛。 没有啦，就也是比赛啦。OK， 但是它是比较 chill 一点、casual 一点的，就是我们啊同场竞技切磋这样子啦。 是的，所以如果你们自己本身想要跟我们一起打 pickleball 的话，现在呢马上上到勾选的 NY 报名参加吧。不管你是运动小白，还是你自己本身也很热爱匹克球这项运动的话，就一定要参加啦。因为呢活动将会在6月8号下午的2点到6点钟在 Pick a Five 苏棒呢举行的，那全体的勾选 MC 都会跟你一起组队哦。 没错的。 OK， 那如果觉得说哎，近期你有在打 Pick a Ball 啦，你有就是学习了新的招数，或者说你要验收一下自己的成果，就是自己平时训练的成果这样子的话，当然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打球啦。我们是很 chill 的，我们是很 casual 的，输赢不重要，志在参与。我们觉得说有来的朋友就已经很 steady 了。当然啦，因为之前我们这个 IG Story 也很多人 reply 讲说，哎，我要玩我要玩这样子， 对， 甚至有其他的网友就已经开始跟我说，哎，我想要跟你打排球。 是的， 大家陆续有来 ，OK 啊，不用担心，我们都会做的 ，OK。然后在那一天呢，我们也会有这个专业的教练指导，然后他们也会在现场看一下啊，就是哪一些是有 foul 啊，哪一些是没有 foul 啊，所以不用担心不公平这样子的 ，OK。 赶快去报名参加吧。 是的，在勾选打电话，先跳过也可以浏览勾选打电话哦。马上我们就要交班啦，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三。 呜呼，来到这个星期的终结点。 耶，终结点。是的，歌选 Beyond Trend。